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八十一集，九九最好了。 白玉堂拿出来放在桌上，是一串桃胡串的手链，桃胡雕刻成精美的花朵形状，什么花儿看不太出来，总共七颗，用一根红棉绳穿着。 很精致吗？ 还有字。 白玉堂指了指桃花的背面，公孙将桃花一颗颗翻过来看，就见每一朵桃花背面都有字，总共七个。公孙读了一会儿，读顺了一句： 曹剑火焚无全尸。 曹剑是谁？ 我回去问了一下，据说就是那个负心人。 是那个丫鬟自己刻的。 展昭拿着链子看了看，总感觉充满了怨毒之气。 火焚无全尸呀。 紫影折影，去查查看这个曹剑到底是什么底气。 紫影和折影应了一声就走了。赵普见气氛突然凝重了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： 哎呀，这年头的女人啊，一旦翻脸下多重的咒都正常，估计也闹不出什么大事，咱们先吃饭吧。 白玉堂点头觉得也是，众人就先放下心思吃饭。可饭才吃了一半，紫影和折影就跑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说是昨天晚上开封府城南一户人家发生大火，书房塌了，这户人家的新姑也被火烧死了，还被滚烫的房梁砸中，砸了个死无全尸，那个人就叫曹剑。众人听后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。良久，展昭摇头来了一句： 刚碰上个桃花债，这次又跑出来个桃胡咒，这是跟桃子过不去啊。 众人吃了饭，发现时候尚早，展昭就想去城南曹剑家里看看情况，另外他让张龙赵虎带着人帮着去寻找白玉堂家那个走失的丫鬟。众人反正都闲着，就跟消神似的一起往城南走。展昭的人缘从跟他打招呼的人数就可以看出来多好，他一路走一路打听，还真听到了不少对那位曹剑的评价。众人略微总结了一下，曹剑是个不大不小的才子，家境不好，没什么前途，原本是跟某个丫鬟不清不楚的，人长得不错也风流，挺会招惹姑娘家的，但是最近攀上了一户好人家，入赘做了女婿之后脱胎换骨了，看着一股子驸马腔调，趾高气昂的。曹剑是昨晚出的事儿，据说家里突然着火了，当时曹剑不知道为什么被困在书房里没出来，还落了个死无全尸的下场。展昭、白玉堂他们到了那个着火的人家门口，城南黄门，宅主是开布房的黄员外。开封府富户不少，黄员外不算特别有钱，但是家宅还是很体面，只是这会儿愁云惨淡的，正准备办丧事呢。最愁人的是他闺女才成亲就成寡妇了，昨晚昏过去到现在还没醒呢，这以后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了，老两口只剩下唉声叹气和以泪洗面的份儿了。正犯愁，管家进来了。 老爷，开封府来人了。 啊？开封府？谁来了？ 展大人。 展昭？ 是啊，说想问问姑爷的事情。 黄员外一拍桌子，霍地站起来，把老伴吓了一跳。 老爷， 我就觉得好端端的怎么会着火，不用问呢，是有人惦记上我女婿了，别是有人谋害了他吧，赶紧请展大人进来， 管家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他还带了好些人呢。 是开封府的衙差？ 黄员外觉得也不稀奇，展昭好歹四品官呢，开封府也是气派的衙门，哪有一个人出来办案的道理？ 看着不像。一个白衣服的公子长得可俊了，还有个很清秀的书生，还抱着个孩子，还有个黑衣服的男人，看着有些吓人。另外一个，一头火红的头发。 你管他是谁，只要是展昭带来的都请进来。 是。 管家赶紧跑了。展昭等人进了皇府后，在客厅落座喝茶，黄员外迎了出来，先给展昭赔罪。 展大人，我家中有丧事，所以不能出门迎接。 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是为了公事来的。 不知展大人是为何事而来？ 展昭想了想，并无多说关于白府丫鬟的事情，倒不是说有意隐瞒或者偏袒谁，而是现在情况不明，万一说出来事情传开了，估计会把开封府搞得人心惶惶。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提起了员外家中无故着了火，觉得有些蹊跷，所以想来看看失火宅子和曹公子的尸体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。 方便，我也是觉得我女婿死得蹊跷，展大人给看一下我也好安心。如果是天灾那我就认了，可若是有人谋害我女婿，害我女儿守寡，展大人您要帮我讨还公道啊，我一定要到开封府诉说冤情。 展昭点点头，黄员外就站起了带路。着火的是皇府的书房，几乎被烧成焦土一片，房梁都烧成炭了，房子整间塌了下来。欧阳少征蹲下敲了敲石头一样硬邦邦的木炭，看了看四周围，就见除了书房之外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。欧阳抬头看了赵普一眼，赵普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众人心照不宣，现在天不干燥也没风呢，好端端的怎么可能烧得那么彻底，除非泼了火油。 我能看一下尸体吗？ 好，在前边的灵堂。 黄员外要带路，又有些担心的看了小四子一眼，似乎是疑惑小孩子也要进灵堂看尸体。公孙这才想起来，虽然小四子不怕尸体，但是也无谓多看，于是就顺势要交给其他人帮忙抱一下。 来，小四子。 通常公孙没空，小四子第一个扑的一定是赵普，这回也是一样。赵普刚刚张开手的时候，小四子也张开手，笑眯眯像是要扑过来，但是刚扑到一半，小四子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撅个嘴，就近一转方向，一头扑向了白玉堂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本能的伸手一接，拖住小四子，两人对视，小四子鼓着腮帮子盯着白玉堂。 要你抱。 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，又看赵普。 土性啊，小四子讨厌我。 展昭也有些纳闷，轻轻一碰赵普。 你怎么他了？ 冤枉啊，六月飞霜啊，老子拿他当亲儿子那么宠的。 莫非小四子看透了王爷的流氓体质，觉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小孩子有前途啊。 展昭无语地看了看欧阳，欧阳在一旁坏笑。公孙跟着王老爷进灵堂，也在看身后的情况，有些纳闷，昨天晚上小四子还和赵普赖在一辆马车上聊了一宿，也不知道一大一小有什么能聊的，赵普也够无聊的，跟个四岁半的团子都能聊一晚。 小四子不是号称最喜欢赵普了吗？怎么今天突然不理他了？ 不过公孙也没空多想，跟黄员外进了灵堂，上了香之后说了声失礼，就去检查棺材里曹剑的尸体。院子外面，展昭因为公事要紧跟了进去，赵普站在墙角去治疗心伤， 欧阳在一旁拍他肩膀以示安慰，就留下白玉堂抱着小四子站在院子当中跟他对视。小四子扭了两下，觉得被抱得很不舒服，白玉堂抱得也不舒服，忍不住问小四子 怎么了。 小四子撅个嘴，小声嘟囔了一句。小四子这句声音真的很轻，但是白玉堂听到了，好像说的是什么九九说谁都看不上。 什么谁都看不上啊？ 九九娘让他娶亲，他说他谁都看不上。 那又怎样？ 爹爹那么好他都看不上。 白玉堂挑起眉毛哭笑不得，见远处赵普还偷偷往这儿看，似乎很在意小四子干嘛不理睬他。 你误会了，赵普说一个都看不上的是女人。 女人？ 你爹是男的。 白玉堂说着抬头帮着小四子问赵普， 你看得上公孙吗？ 赵普听了个莫名其妙，也没琢磨白玉堂那句话，就点了点头。白玉堂对小四子一挑眉， 看谁都看不上呢，就看得上你爹。 小四子原本沉着的团子脸变成向上，笑容也出来了。白玉堂暗自感慨，愁眉苦脸的团子和眉开眼笑的团子看起来真是不一样。想罢，白玉堂走过去将小四子往赵普手里一放，赵普傻呵呵一接，小四子一把搂住赵普脖子，甜甜地叫了一声 九九。 哎， 九九最好了。 赵普一颗心舒坦呢，同时也奇怪， 这团子刚才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被丸子卡住了呀？这情绪起伏有点大，估计这点像他爹了。哎呀，不是亲生的也耳濡目染呢，别以后跟他爹一样，时不时脱线一下，脾气那么大，要看紧一点，要正确引导。 一旁欧阳少征摸着下巴看了看白玉堂，又看了看小四子做思考状。 有意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